欢迎到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9月2日星期一，开学日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最要翻学啦，过咗个漫长嘅暑假，咪打十号风球。日本第10个风球，咪10号风球。 我哋嘅听众有几多会关科学史？除咗教师嗰啲之外。 唔关噶，因为翻学嘅话，你以后你搭车辛苦好多嘅。 就我哋越嚟话呢个少啲小白去骚扰你添。 我包都唔理噶啦。好啦，咁讲下啲今日有一单附文嘅巫术啊，作者之一啦，因为佢唔系话真系完全佢做晒嘅，但系佢其中一个作者啊，叫安德烈Greenberg，咁就过世。 因为我哋讲游戏历史的时候咧，有时会提到佢，因为啲游戏啦系其中一个当年CRPG 即是在电脑上面玩 RPG 的先驱者之一，那 武术 系列会看一看他的、 这个旧世经典，差不多叫做一讲到你说、电脑游戏的话，这个游戏一定提到的，去到这个级数了，那都不年轻了，他说真的，你开发到这个古老游戏。好啦，咁讲下分信嘅系一毕业消息。 嗱，好卵多人都搞错信啦，要首先要澄清咗样嘢。首先佢未结婚，呢个重点。 未，但系佢因为结婚所以毕业。 佢所谓嘅因为要结婚，系指佢要，因为佢可能佢有啲工作啊，好忙啊嗰啲成，佢系冇时间做所谓日本先有嘅呢个词叫婚活。咩叫婚活呢？即系话为咗结婚而进行嘅各种活动。即主要就是上亲，跟住就可能要约会啊，跟住就结婚准备啊，可能要睇屋啊，诸如此类。呢啲叫做婚活，即喺结婚为大前提之下，同人哋上亲完之后做嘅各一连串活动，一般要进行到搵人，又系呢啲就随缘嘅。通常搵人搵到人之后，就如果嗰个真系结得到嘅话咧，咁你都要一年左右先可以奶奶埋天窗啊。如果一个标准的婚活的话，呢个真系日本先比较。流行的玩法嚟嘅， 日本先会出现，唔系日本先会有嘅嘢嘅。其实， 因为所谓嘅配对中心咧，其实其他全世界都有嘅，各种地方都有嘅。但系分活呢个嘢呢个 key 咧，就唔系纯粹系同嗰啲嘢，因为嗰啲通常咧，你配对完成功咗咧，就关人卵事噶啦嘛。但系呢度入边咧，系一路辅导到你完结为止嘅，完结指你结婚啦，唔系指你嘅婚姻完结唔放心，即系佢系为咗做呢啲。咁嘅嘢咧，就要你唔可能好再好高强度嘅工作噶啦嘛。如果你目标真系结婚做家庭主妇嘅，咁你干脆呢个阶段就接埋，其实都唔系问题。佢又唔系争钱，就系咁样，唔系话佢因为结婚所以毕业，有好乱多人搞错咗呢样嘢。 嗱，讲下先啦，讲下啲冇留意啦，就系 Carlos 啊，咁佢新成期呢个新成员嚟噶啦，因为上一代已经毕咗业嘅，咁咧佢之后换咗一个咧就叫 Carlos， 咁咧就今次就 Carlos 宣布毕业。就佢将会秋天嗰个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就宣布毕业离队，咁又奇怪啦，咁仲有 Kukula 喺度嘅，库拉拉喺度嘅，即系话佢继即系其中一个库拉拉依然系继续喺度，咁咧就下一任会睇下下一个拍档边个啦，咁依家就公即系叫祝佢即系点样祝 婚活顺利咯， 婚活顺利啦，嗱你跟住咧就系一啲潮流兴嘅旧作新炒。咁就魔神创造传，咁就魔神英雄传嘅，唔知几多年后啦，我唔记得咗啦，因为上次80年代我僆仔，我哋小学生年代嘅作品嚟， 完全 系 新代咧，因为我哋之前嗰个70，我唔记得咗啦，已经系嗰代嗰套放上 YouTube 上面嗰套短碌碌碌碌啦，嗰套咧依然系我哋个年代嘅绯闻嚟啊。然后佢只不过是延伸啫，但系今次咧直情系出新代啦。 而主角咧就即系着完俾而家僆仔就系主角 YouTuber。小学生 YouTuber 叫星步瓦塔伦，咁咧就入咗异世界嘅冒险啦，因为其实魔神英雄传根本就异世界冒险嚟嘅，咁就声优都换过啦，咁咧主角咧瓦塔伦咧就系前川六三，跟住咧做大猩猩做嗰个猩猩就是西黑杏，即系总崎东又系总崎东未定嘅，咁就呢套嘢你睇一睇啦，反正我就麻麻啫。 我谂大家系唔太需要为咗所谓情怀去睇呢套嘅。之前嗰套你话佢呃钱都好啦，都仲系 sell 紧情怀嘅，但系呢套唔系。 新代啊嘛。 呢套佢基本上成个 setting 咧，都已经系现代嘅子宫番嚟噶啦。即系除非你老人家会睇而家嘅子宫番，即系男性向子宫番。如果唔系嘅话咧，呢套嘢你真系可以 pass 嘅，唔需要特别走去留意佢嘅。 冇所谓啦，反正嗱。 本星期宅界最大嘅大事，除咗 Andy Summer 咁顺利结束啦，喺打风落到扑扑落到扑街水周围水浸情况之下，奇玉院总算就叫挨过咗。咁呢个唔重要，另一重要咧就系好耐冇试过啦。帕鲁斯就系即系拣一个就星期五又播《天空之城》啦。咁就好，因为好耐都冇播啦呢套就咁经典嘅动画。咁就成班摩拳擦掌去玩帕鲁斯。有趣就系除咗呢个巴鲁斯啃之外，亦都好多人发现，即系好多人啲新一代啊，睇翻嗰个配音表，发现到哇，关俊彦、林元伟嗰原来都当时配老人噶、 嗯， 即系咁啊，1984年啊嘛，嗰时嘅柏斯系田中真弓，而家做嗰个啃咧，即系海贼王嗰个啃仲系有攞嚟玩嘅。 而今次咧，我系完全冇丝毫半点感觉。我唔知系人数唔够多啊，定系个 server 根本就已经唔再惊你搞啲咁嘅嘢啦。 server 劲咗， 即系要讲翻啲历史啦，都好几年啦。咁我再讲一次啦，即系因为每次播天空之城 Paros 嗰阵时咧，会大家会喺佢嗌出嚟嗰一刻出个 tweet， 听通常就系 Paros 一个字嘅啫，好短嘅啫。但系因为喺好短嘅时间，因为你计埋广播延迟啊，都系几秒之内啫嘛，因为大家都系打好字准备嗰刻发噶嘛，喺几秒到十几秒之间，系一个极度高短时间嘅访问数嚟嘅，好几次都试过将 Twitter 个 server 车冧咗嘅，一个天然嘅压力测试。咁啊，所以佢喺呢个 Twitter 技术员主要日本嗰边啦，同呢个日本阿宅，佢都唔系阿宅噶啦，所以全日本国民噶啦，之间嘅竞赛咧，其实早期喺 Twitter 次次都系输嘅。其实喺几年前我哋再上一次题嗰阵时咧，就已经系冇事噶啦。即系咁啊，我唔知道，当然系冇事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个梗图，都好流传咗好多年噶啦。即系唔同网唔同 SNS 之间嘅特点啊。即系呢、這个扑浪就系呢个成扎人喺度搵猫啦，即系问人有冇要唔要收养猫啦，最主要同啲猫猫狗狗相关噶啦。即系呢个 Facebook 咧就系成班嗰啲阿扎就话呢个唔系卡通系动画乜乜七七嗰啲拗嗰啲乜嘢嗰啲好低能嗰啲嘢啦。咁 Twitter 特点就系咩啦？就系 post 就系都好耐啦，已经即系佢出现 了。不过今次我所见到啦，我自己睇情况咧，其实都系好热，都热嘅，即系 好多人但系冇足以去推冧佢个 server 咯， 我咧系 server 扩建咗， 应该系技术嘅更新嚟嘅，因为佢系可以瞬间调度到比较多资源翻嚟啊， 同埋佢都仲话就系呢个预先话咗俾你知有噶嘛， 系啦，大家都知道准时时间，大家严阵，即系话呢严阵以待噶啦嘛，已经 系。你只要一个喺你超关，因为你只要喺嗰个钟头一个钟喺嗰半个钟头前后，你调多几个 server 嚟咪点咯？呢啲 又冇咁冇脑嘅，系有啲技术嘅跟进嘅，不过啲技术太技术有。 咁样啦，我唔分析啦。 OK， 我唔讲。 好啦，咁我讲下另一单有啲老爷新闻嘅，就系好耐冇消息嘅《凉宫春日》嘅小说系列新作《凉宫春日剧场》，咁就11月出版。 虽然因为系外传，所以主线就冇推到嘅，但系嗱 ，OK 啦，呢次系佢作者啦啩？阿安倍唔系通灵翻嚟噶啦嘛？ 唔知道，可能系安倍超维写嘅咧， 即系。讲呢啲啫，咁啊，而家佢啊搭翻831啦，唔系嗰个 ，OK， 大家仲记得噶嘛？喺 无限八月啊嘛， 无限八月嗰阵时， 喺度我就发神噶。 咁佢都玩翻呢个 letter 嘅，所以系拣8月31号12点嗰度叫你嗰阵时集合佢哋成班集合噶嘛，咁佢用翻玩翻呢样嘢，就系嗰阵时就出翻个消息同埋出个字之类啦，咁样。虽然啦，我谂大家就算当年你几中意呢套嘢。你而家你见佢咁样戏法，你都系放生咗佢噶啦。 算啦，咁耐啦，都系有个已经过咗咁耐嘅嘢，就唔好讲啦。即系有个你睇开咪睇咯。我成日讲呢啲嘢，从来都系咁样嘅。你睇开就睇，唔睇就有鸠佢嘅。咁我又当年就已经对梁宫春日唔系太大兴趣嘅，而家更加唔好讲而家啦。佢系标准地炒成为社会话题嘅作品嚟噶嘛。咁你炒完咯，过去嗰嘢系过去噶啦。好啦，咁啊讲下九月咧就上咗陈丽嘅就蒙拉打就新一辑咁啊交咁就上咗第一集啦，咁就呢个就唔讲佢住。咁另一方面咧，爆上战队咧就揾咗漫画家岛本和彦真人出演喺个漫画签名会嘅漫画家，又俾怪人捉嘅。咁就佢其实岛本老师成日都去做呢啲咁嘅奇怪工作噶啦。 咁佢想做呢，想做特攝好耐噶啦。 同埋佢今次同埋霸上戰隊，佢負責設計呢怪人嘅。重點就係一真係唔似60几岁咯。有冇啊？ 老本王1981年佢读紧大学嗰时候出道嘅，咁我当佢嗰时19岁啦，谂下43、45年前，咁我19岁，而家64、65岁啦。但系我睇嗰啲剧照，佢张相同我十几年前我喺 Commit Cat 撞到佢嗰时嗰个样完全冇变过，佢另一个石假面嚟嘅，完全唔似一个60几岁。好简单就系同佢大学同期嘅庵野秀明，你睇而家咩样，阿伯咁款老到。但佢仲系 keep 到咁后生咗，佢已经系5个仔啦。我系最意外就系、是，啊佢即系阿贤美老师即系保养得好好喎。好啦， 条游戏消失啦。 系啦， 首先就任天堂正妹妹，我哋惯例地有专题讲嘅。咁、我哋讲嘅游戏先系意外的。咁、首先一个系传闻，首先我要强调系传闻，而且仲要强调呢个传闻未必好可信。 姑且停止啦。 传就系传，网易已经斩咗新嗰只《圣剑传说》嗰英辉工作室。因为呢只系Square Enix 系外判咗俾望月旗下嘅工作室去做嘅，咁就话已经系大部分员工已经炒晒，随时咧就连个工作室都会接噶啦。咁点解要强调系传闻呢？就因为个消息来源又系彭博，又系阿望月星，望月星定乜嘢是但啦。 所以可信程度有啲要打个问号嘅。 但凡彭博呢条友仔报嘅嘢咧，啲可信性系非常之诚意嘅，成 key 放流料嘅。唔系讲嗰种见光死，唔系呢种，佢系经 Q 常系报流料嘅呢条友仔，即系到系我只要见到彭博讲 A C G， 我就会首先会睇翻个记者名系咪佢，就系佢条友仔，次次都系，都唔系次次嘅，经 Q 常系报流料啦。我哋新闻嗰时成日都睇住啦。总之就系呢个传闻嚟嘅啫，系咪事实咧？未知道就准备出啦，已经系。是去是留，点解唔会等埋隻 game 出睇返个销量如何先呢？你又唔系个个都 Microsoft 见到隻 game 好卖都要斩人㗎嘛。定系话其实你都呢隻嘢都收烂烂皮㗎啦，你都全部都收皮啦，卖九成啦，咁就算照照出卖啦，但系你哋一阵都冇得留低㗎啦。即毕竟大家都知道中国嘅游戏界而家咩状况啦。咁斩都唔出奇㗎，但系呢个时间点斩仲要系呢个友仔传出嚟㗎，我非常之抱怀疑。即系咁啊，观望停止啦，咁样啦。 即系纯粹系叫做咩咁有单咁嘅料，听一下先啦。好啦，跟住咧就喺只 跟进消息 系啦，跟住咁咧，阿 Leo 工房嗰只名抄嘅 Pokemon 嘅一，佢一做啊一次性交易大师，咁咧就喺 Steam 版推出， 出咗就段时间啦。咁佢就出无修正 patch 落马，所以系。咁系咪死鱼嚟嘅？呢、這个其实已经系 落马唔算啊嘛，落马呢、這个 唔知啊，我唔熟呢方面啦。 有咪有咗好耐嘅落马，有咗好耐嘅落马就，但系佢亦摆话到明嘅，即系佢喺宣卖嗰只咧就依然有卖嘅。你要去翻佢个游戏嗰个代理个官网嗰度 download 个 pad 咁耐先得。 即系呢个就系好简单，就因为喺 Steam 上面直接出 R18 咧，系个风险几大嘅事嚟嘅。如果你喺上边，你上架前要审查噶嘛，如果审咗唔过嘅话咧。好多时都会直接将你 account ban 购买。通常因为上 R18 而上唔过呢，唔系儿童方面就系嗰方面啦。即系无论系边边呢，佢都会认定你间公司有问题。咁然后就咩㗎啦，佢唔会俾你试。佢直情系唔会俾你试。所以变成就系要摸就觉得自己好安全搏一搏。要摸呢就系用呢种方法，用 patch 嘅方式。咁而且 patch 就自由好多啦，好多地方都自由好多啦。虽然因为日本嗰边就话要打架啫，但系中文唔使啊嘛，即系喺鬼佬世界，或者系日本以外，理论上大部分地方都唔需要打架噶嘛。 根据一个日本人嘅讲法就系、是，日本永远出咩？日本版同全球版，即系话日本同日本其实要喺世界以外地方，同中国一样。你系听好嘅，好妙噶，就系、是、所有游戏咧，通常做咩？日本版、全球版。咁 我哋要讲，我哋老鬼要讲翻我哋老鬼嘅讲法，日本版同北美版， 北美版，好似就依世得北美版、日本两个地方啫，其他地方唔系存唔存在咁样嘅。咁而家就变成咩？日本版、全球版，因为日本人自虐嘅力他嚟嘅，即系证明到就咩？唔单止中国，日本都唔喺呢个世界，唔喺呢个地球上面 嘅。主要系法例问题啫，其实理论上佢都唔可以喺香港做。 大家都咁预期，其实大家咁样啫。好啦，咁讲下啲又系最大系列嘅，咁咧。Sony 我谂佢凭乜够？凭乜够加价？ 日安咯，日元跌咯，咁咧就拣一只 升翻上去啦，大佬。 PS 5主机就加13,000日元，涨加咗20%。咁呢个咧其实有阴谋论啦，纯粹阴谋论咧就话，由于 据说已经流传咧，而家系传紧咧，就话今年天宫游戏展就会公布咗 PS 5 Pro。 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啦吓。 佢为咗 PS 5 Pro 价钱唔好同 PS 5差太远，所以加翻个价。咁 佢谷你买新机啊？ 而 PS 5 Pro 嘅据说嘅价钱去到成$700，佢八去800添，去到700至800美金。之后差唔多成6000港元， 佢都加得几凶狠嘅，老老实实，佢一试过应该加咗接近两成。 咁我因为叫人睇得太紧要嘅， 日元而家冇跌咗两成啊，大佬，升完上去之后冇跌咗两成噶啦，佢而家先嚟加价，真系仲想卖噶。 唔知佢，因为而家 虽然佢有可能佢呢个决定其实已经系仲系160嗰个时候去决定嘅，唔一定系。 系啊。 琴日决定今日改啊嘛，但系即系个时间点真系好唔巧合咯，即系搞到好多阴谋论走出嚟咯。 我就完全谂唔到点解要买部 PS5， 即系如果要我攞 呢个时候仲要加价买，我真系讲紧，喂你出新机应该究竟减价先啦，咁啊正常嚟讲。 咪就系咯，即系好简单就系、是，如果要我俾6000元买部机，我宁愿俾多一皮嘢万几蚊买部打机电脑好过啦，起码打机电脑我可以玩一次性交易大师。 讲呢啲， 好啦，咁就唔 Q 你佢啦。咁有咩即系嗰句，有咩嘢留翻东京游戏展再讲。 好啦，坏消息完之后就好消息啦。呢个 平权典型平权大作，声明特工啊 ，Conquer 咧就喺 Steam 上线啦。呢只 game 有啲唔同嘅，佢就唔系做啲叫做咩啊，免费玩嘅货金系列，而系一次性买断嘅，即系你俾钱买嘅只 game。咁咧只 game 就最周末上线巅峰值最高就只有697人。 而且呢个数系指上个礼拜六日，然后今个礼拜一路跌咧，就最低值，因为佢会随住昼夜啊，佢会有上落噶嘛，佢个上落方式亦都好明显地系得一个时区玩紧嘅啫，即主要欧洲时区咯，即 当然啦，你唔系要边个玩啊？唔通 咁啊，然后咧佢最高，所以佢又起起落落啦。咁喺我哋截稿之前咧，就大概系最高好似系去到151人，前两日。 哦，几好啊！一间机铺可以size。 最低去到61人，即系你要明白呢只 game 系一个5v5嘅对战游戏嚟嘅，即系我已经完全唔考虑你选角色啊嗰啲嘢。 唔系呢个其实呢个游戏咧，就应该就咩免费玩嘅货金嘅。吸引咗落咗坑先，你人俾咗钱买嘅话，系有啲 game 系做得到，问题就唔系你啦。 重点就系你一局要10人先玩到嘅，佢人数最少的时候咧，最多系凑到6局嘅啫，即系你咁谂下几咁大镬。但系呢只 game 嘅最大问题就唔系话佢要收钱，老老实实，佢免费你玩唔玩先？之前免费测试都冇乜人玩啦，而家仲要收钱。 好老实嘅呢样嘢，我讲翻呢样嘢就系、是，我系唔明白就系点解你出一只游戏可以咁完全唔做宣传？其实好几只呢类所谓叫咩平权大作，就老风嗰就系咩啊？我平权你一定要接，你一定要玩款。大佬啊，系出咗即系，如果唔系你炒花生啲人睇嘅 game， 系冇人知道你出咗。喂，大佬 做咗8年、啊， 喂，就你做一只游戏，你唔系做几年问题系？你宣传话俾我知有只咁嘅游戏嘛，系冇人知道噶，出咗冇人知道。喂，你已经搞咁耐，冇人知道。如果唔系你计死咁扑街嘅话，系完全冇人知道叫咩？你出咗噶？有啲人就赖话系话黑悟空冚咗佢， 黑物救都唔关佢事啦，屌啦声， 关乜关事啊？就算我咁冇机会，大家唔会玩你，系唔系大家唔平权而系根本唔知道有咁游戏， 知都唔会玩啦、啊，大佬，你睇佢个款，你都唔开胃啦。 知有另一个问题嘅，有咩有嗰个你要宣传噶嘛？呢个年头你冇宣传食吉屎啊 ！OK， 我唔讲佢个唔开胃嘅外观，佢游戏性方面，我调翻转问，点解你唔玩 Apex 或者 Overwatch？ 你点解要玩呢只嘢先？佢喺游戏性、游戏设计系统方面系随便勾气到，真系冇得勾气。你抄都要抄咗8年先拱出嚟、啊，大佬。人哋玩咗8年嘅嘢，你而家先拱个几乎一样嘅嘢出嚟。喂，你而家明白，我哋一路都有提过呢类5v5嘅对战游戏都好啦，即系人哋都系谂尽办法去点样去整啲更加啲唔同嘅变化出嚟啊！即系譬如之前有只抽卡 game 嘅嗰啲啊，都好啊。你喂大佬，你除咗你个冇人会做成咁嘅款嘅碌之外咧，系冇任何特别噶。你玩起嚟系同其他游戏，即系你直情可以 feel 到有啲咩啲技能喺边度抄出嚟嘅。喂，大佬，你除咗你个好 特立独行嘅平权外观之外，系乜鸠特别都冇噶，凭咩叫人玩先，大佬？ 啱爆头，完全明。 所以唔需要俾任何嘢，唔需要任何猪肉在前，唔需要任何人抢你，系呢只 game 系唔可能有人玩嘅，免费都唔可能有人玩啊！即系要调翻转讲就系，如果免费有可能有人玩咧，下一只啦 ，Formosa。即系之前呢个咧就比较适用于你啱啱个评价啦，就系、是。因为佢收费个，令到佢有个门槛喺度，咁啊变成就系个起头起得唔好，咁啊结果而家咧就宣布 改免费， 就会改免费啦。当然佢应该会有谂翻其他啲办法赚翻钱嘅，咁啊Square 嗰啲手游天珠呢啲嘢，虽然呢只唔系手游，咁但系呢种模式咁佢都好惯噶啦。其实调翻转呢类对战游戏真系我听过绝大部分都系咁样噶，你真系要去到数到好当年嗰啲游戏，你先系唔点讲啊？当年到系嗰啲唔识微交易或者系 Game Pass 制啊嗰类啊，先会用买断嘅模式噶。 有系有现役嘅游戏做得到，问题就唔系你咁解啫。 成件事好唔合理噶，你叫做服务人型游戏，即系你长期经营嘅，一路经营落去，你 keep 住更新，会有赛季之类嘅嘢，但系你嘅游戏买断嘅，喺成件事入边好唔合理噶。 诶，应咁讲，你测你测 Splatoon， 问题就系、是、人哋测，但系你又连 E part 都抄埋，喂 Splatoon 可以买断，但喂大佬佢入，因为佢 Splatoon。你唔系 Splatoon 系仲有入面有交易系可以赚到钱噶嘛？ 系啊， 佢系要你赚两次冇错，但系呢个系老任嚟噶嘛？ 系啊，佢老任同埋只头牙仔，咁佢游戏好玩过你嗰只啊嘛？游戏唔乸好玩啊嘛？又要兜兜面掟个事实俾你听。 而家调翻转讲，人哋 Splatoon 系虽然系以对战为主，但系佢单机都仲有唔少嘢玩噶嘛？ 系啊，其实佢个单机嗰个游戏其实系坚好玩嘅，好多人系净系玩咗玩个单机游戏玩噶，好似我咁样，我玩 Splatoon 其实主要玩咗单机游戏嘅， 费事俾人约。 唔系咁，有时你好难揾脚嘅，但系佢单机游戏嘅设计好用心嚟设计单机游戏咯，佢系叫做咩？预咗啲人系咁，我就想一个人去，我去轻松地玩游戏，我唔中意同人对战啦，咁都但我有权噶嘛，只 game 我买单机，我买咗只 game 翻嚟咁。佢喺呢方面佢都几用心嘅，净系玩个单机游戏都好开心嘅，因为我觉得系任天堂一个几聪明嘅地方。 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而家宣布免费，会唔会可唔可以力减困难咧？未必唔得嘅，要睇翻，因为其实以前都系有唔少例子咧，由收费改成免费，跟住嗰啲商城啊或者 Game Pass 之类，然后未到弹翻起啦，但系都可以 keep 住生存到落去，其实都有唔少咁嘅例子嘅。咁所以可以睇下啦吓，如果你有兴趣，咪望一望咯。而家唔使钱，之前唔系钱啫，而家唔使钱，你咪睇下好唔好玩咯。即系 好啦，跟住既然讲开啲啲外 平权 啦，我哋讲下 Bandai Namco 嘅喺佢个发嗰啲咩鬼 CEDEC 嘅嗰啲咩公发布会度啦。 我觉得真系最美逆行者，即系日本仔咧喺国际形势上边咧系真系落后十年八载噶，乜嘢都落后十年八载噶，全世界上面。即系而家已经系讲紧呢个所谓嘅平权退潮嘅，已经开始大家有反扑啊、退潮啊成噶啦。即系呢个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哋要讲 DEI，well， 你条尾咩？同埋就系， 虽然佢嘅讲法就我哋好熟口面嘅，就系、是、其实我哋日本文化咧，向来咧都对咗 LGBT 加加加加加，其实系好友善嘅。 我不嬲都唔系， 呢样我哋一路都讲紧。 我都不嬲讲嘅。嗱，我最中意讲个古仔嘛。我对男童好友善，有 BL； 对女童好友善，有 GL。 对残啦吓， 各种咩多角恋啊 ，K 卡恋啊， 啲性转啊，嗰啲乜 人爱啊 ，K 卡性转，我完全都好友善噶、啊。我只不过对丑女唔友善啫嘛。即系讲人丑易生菌啊嘛，你丑就乜都唔得。你靓嘅话，我话知你话即系洗衫板同只哥斯拉啊，冇所谓。你唔靓嘅话，乜都唔得。 唔一定。丑都仲我哋仲有个混合转， 系啦， 嗰个好卵丑嗰只咧都仲有嘅， 而世界扣扣都得噶，我哋最紧就系 你个样够特色都 OK 啊，其实 系啦，系我哋唔知道丑啫嘛，即系你大佬奥运整个裸体阿叔喺度唱歌，最中意嗰个笑，我好似我讲过就系、是、网上有条喺 X 上有条片流传一个法国家庭睇住奥运开幕典礼，跟住个妈睇到嗰个睇到个大叔做裸体唱游晒成身蓝色去唱歌，跟住惨叫，然后佢跟住个老公喺度话。听日 X 大爆炸啦，一定会即系咁样。喂，我哋系唔接受丑噶咋，所以日本几平权噶，佢不嬲都平权噶啦。 所以大家一片哀号就系因为咧，笨大南蛮宫尤其，其实两间都系啦，主要南蛮宫有歧视啦。 喂，大佬，你卖女出身 嘅 喎、 啊。虽然我觉得，虽然我老实觉得就咩，呢啲纯粹鸠讲嘅，即系话咩，我有个平权价，我有平权价，跟住 啊，问 你 佢会唔会最后入边都系砌翻啲日式嘅平权特工名啦？啱啱我讲嗰阵就系咁噶。不过唔紧要，大家喺度屌就系、是，喂，大佬，你之前只 M M O 即系蔚蓝色发生啊？喂，啱啱先宣布要收皮啫， 系啊， 即系佢一好似一年左右，唔算好长，亦都唔算好短。之前系威系细咁啊，嗰啲又话人多到逼到冧沙发成啊，一年啫嘛，跟住就收工啦。以 M M O 嚟讲咧，一年其实系好短噶， 一年 直情系失败噶啦。你 M M O 其实要三五七年先叫 O K 噶。佢同手机游戏虽然都系看起嚟好似好相似，但系佢哋嘅运作形式系完全唔一样噶。 通常 MMO 不过我讲就而家啲手游系一年货，佢即系手游嗰度一年货仔要摆出嚟咯。 唔可能噶，你 MMO 系因为佢个世界观你系大好多，唔系知世界观咁简单，即系你成个游戏规模系大过手游好多噶。你唔可能话三五七个月回本然后收皮佢，系唔可能咁样去赚钱噶，即系咁样系盈利唔到。手机 game 可以你做半年之后出嚟做三五七个月跟住就收谷，攞舐完水然收谷，喺呢个模式系 OK 嘅，但系 MMO 系唔可能嘅。即系所以点解而家咧，即系食翻好少数嘅 MMO， 所以点解你 game 出嗰阵时会咁受注重、嗯？就系、是、大家终于有只新嘅 MMO 试一试、哦。你又明白喺放眼全世界死剩嘅一只大家识嘅 MMO 啊，大佬。调翻转讲啦，呢样嗰阵时系对佢好大期待噶。 而家做得翻，而家得翻 M O 系得翻魔兽同埋 F F 咯 ，F F 啫嘛，系呢样嘢啫嘛。而家 又唔系净系得佢，但系就即系剩翻嗰啲都系即系接嘅接，执嘅执，负剩死剩嘅都挣扎求存紧。真系大部分人都唔再愿意抌咁多时间落去一只 game 入边，因为 M O 其中一个最严重嘅问题就系、是、你要抌好多时间落去。呢、这个亦都关个体量问题事。如果你抌咁多时间落去，而你个体量同手机 game 一样嘅话咧，你瞬间就玩完入边所有内容，然后你就冇嘢做啦。咁呢个模式啊，所以会变成你个制作体量必须要好大。咁唔系好适合现代嘅中意玩碎片化好细嘅嘢。所以点解 MMO 嘅玩家数系不断咁下跌？你就算系魔兽都好啦，虽然佢跌极都有个盘，因为人哋讲紧几千万去做，我记得好似二千定三千几万嘅原本，而家跌剩几百万，跌剩几百万啊，好似跌剩二百定三百万。喂，大佬跌，你谂下几多 game 根本就冇咁多人玩啦，大佬都好啦吓。 不过即系应该呢个年头，你仲出 MMORPG， 应该系勇敢好定戆鸠好咧？ 其实嗰啲咩最唔嘅睇翻，其实我曾经心动过要唔要试一试啊，都未抽出时间出嚟试咧。毕竟跳过咁大一坑，你真系要手头上啲嘢做到咁上下段落，我先会咩啊嘛。我都仲未追删晒你之前啲 podcast， 系啊，但系跟住佢就收咗皮啦。 算啦，即系呢个游戏我有句唔可惜嘅，你如果唔系未玩过。呢年头 好啦，咁啊 A C G 以外噶啦，咁啊一个俾好多人踢咗我，咁啊 O K， 我知道，我比大家都仲要早知道呢单嘢 ，O K。咁啊，台湾就有人用 A I， 佢入边讲到明系 S D 添啦，咁啊用佢嚟做呢、這个唔系，我谂紧点样可以安全地讲出嚟，唔俾人黄标甚至红标，即系年龄比较低下嘅女性嘅 罗德塔咁样咯。 嘅写真啦、啊，即系咁嗱，呢个系纯 AI 做出嚟嘅，咁因为咁而拉勾咗佢嗱，呢样我只能讲冇跟新闻，我哋专题有讲过啊，之前佢系顺便辣咗去 AI 度，虽然最终冇可以辣到全部所有 AI， 但系佢入边讲到明，总之用生成形式，哪怕个当系不存在当事人的好。去生成出嚟非常之相似真人嘅画面都好，都系照计落佢禁制嗰个家入边嘅。咁呢度入边多咗个前提，有啲人系好想拎走嘅，不过佢最终有落到嘅，就系、是、非常之相似真人。之前我专题有提到，不料都讲啦。其实简单讲就系、是，我唔管你到底系点样整出嚟嘅，因为如果都好似的时候咧，到底你系生成出嚟嘅，定系真系搵只龙影出嚟嘅，我冇办法判断噶、哦。 我都判断唔到啦，而家 唔通我次次都要走去判断到底你系生成出嚟定系乜嘢？佢执法上，我你话佢懒又好咩都好啦，总之佢执法上咧就直接将生成出嚟嘅类似真人嘅加埋落去，系咁嘅，因为佢放晒二次元啊嘛。咁所以佢就淨係 針對呢一部分，費事到時拗啊！即係等於未成年嗰啲 AV 嗰陣咧，都會講噶。你只要個人似唔夠十八歲都好，我記得有一單官司咧，係咁樣。我哋新聞好似有提過啊，即係不過唔係新聞入邊，係楞到出嚟講嘅，就係有人就因為話持有啲唔知相片定 AV 啦，跟住俾人告拉上法庭，個拍攝嗰個女優係親自飛過去法庭作證，我過咗十八歲了。但係好似我唔係印象中啊，好似最終佢都係照拉嘅。佢就係講緊呢樣嘢，我唔管你係咪真係夠稱，望落去唔夠稱我就拉鳩你，係咁樣嘅。講緊類似咁嘅狀況。咁所以咧就係呢個法律嘅更新其實係幾個月前嘅啫。我哋專題冇耐之前先提過嘅啫。咁樣咁你冇睇到咁啊自己拉嘢，咁就冇啦，幫你唔到，即係。咁啊，另一档去到巴西啦。 咁咧就巴呢、這个咧，其实系都几大镬嘅，搞到就系咁咧，就巴西最高法院嗰个法官咧，就要 Elon Musk 就交人，简单就咩咧？佢要 Elon Musk 咧就封咗啲所谓叫做咩？佢要讲话就系发布不实假消息嘅账户。其实咧X 咧就已经封咗啲噶啦，封咗200几个啦，但系佢唔够，佢又话你搵个人去喺巴西做你间公司嘅代表，简单就咩咧？又塔够你，即系话。有嗱，你话过嚟坐监啦，有咩事？咁咧，阿依妈黐紧线原来，我请个人做代表，即系叫送死，我计唔忍制啦。咁咧，个法官就话：你唔肯做啊 ？OK， 封咗你嘅。仲有用 VPN 都唔准啦、啊。边个用 VPN 咧？就每日就罚$9,000，就搞到鬼晒咁嘈。而且咧，要求 Google 同 Apple 咧系将 X 落架，不过好似冇反应，啲人嗰时都暂时唔睬佢。咁就而家咧 ，X 嗰边咧。Elon Musk 就已经开始反攻啦，就系开个新 account 就话专门爆呢个光头法官大镬嘅，就话爆你啲 K 卡嘢、古灵精怪嘢，咁咧就同你对着干噶啦。咁依家其实X 咧喺巴西咧都有成几千万用户嘅，系属于几多人用嘅。 即系你讲巴西，我首先谂到系最近好红嘅巴西灭库。 系啦，咁咧就结果出现咗巴西灭库痛哭嘅事，因为佢离线啦X 里面。咁依家都炒得几紧要啊，系而家仲嘈紧。 即系咁啊，另一个我哋经常禁呢禁路嘅国家，咁我哋北桑轮国啦，轮到咁啊，佢今次禁嘅咧系无线充电嘅功率，佢有所限制。 绝对应该。黐紧线嘅，而家我睇过，即系呢样嘢有直接讲就咩？我睇嗰啲新闻介绍话咩300几瓦，我黐紧线啊你。 先讲嚟，如果佢禁嘅系无线，就唔系禁有线。咁啊，因为你讲300几瓦嗰个系有线嘅。佢系特定某啲频道，佢允许最高80。咁其实而家你要超过80嘅无线充电咧，其实都几困难嘅。问题就系呢个以外嘅话咧，佢限制会更加严格，严格非常常之多。 我觉得要限制 啊，所以 呢个危险，因为 所以 Apple 就躺着又中枪了。 嗱 ，Apple 咧基本上其实佢而家 iPhone 咧，如果一般就算最高支援 Massive 嘅即系最多都系15瓦嘅啫。咁如果你唔系支援，如果你唔系 Massive 嘅专用嘅，即系佢嗰个专用嘅拣 MFI 嘅话咧，就即系7.5瓦嘅啫。一般无线充电，咁其实就 OK 嘅。即系如果你平时摆喺度，你唔系话好赶住用嘅话咧，摆喺度插电嘅话，我冇问题嘅，亦都唔会咁热。但系佢15瓦其实系都已经有少少热噶啦，因为呢样嘢就系、是我以前问过香港一间做啲无线充电嘅尿袋啊，我问点解要充电尿袋咁慢，佢话我家因为过热，一热到嘅话咧，佢要自动降温，一降温嘅话咧，简单讲充电效率就自动降低。 主要是因为你无线充电呢就是什么，首先你电生磁跟着磁生电，其实是用这样原理的嘛。那为了达到最好效率呢，目前我们大部分无线充电只能是一件东西贴着你一件东西。那么变成就是它中间会有损失的嘛，能量损失的嘛，能量失衡率，它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红外线电磁波即时热力。个充电嘅会发热，你部电话正常充紧电，我都唔计你损失啦，都会发热噶嘛。咁然后部电话如果系运作中嘅，正常都会运作中噶啦。你 Apple 尤其是啦，佢一充电就会自己开机噶嘛。一部运作中开紧机嘅电话，黐住一个会发热嘅无线充电，成 pair 嘢其实系热斗热，仲要系面贴面噶嘛。佢要你谂下，成件嘢就系热辣辣嘅。 有啲问我就系、是。一个尿袋10,000瓦，点解无线充电成日只能充一次 iPhone？ 哎 ，iPhone 得4,000几咁样 ，iPhone 我话好简单，无线充电有流失噶嘛，即系话你10,000瓦嘅尿袋其实系唔可以充两次 iPhone 噶，你唔好发神经啊！你插线就可以，一插线嘅话相对流失就比较少，都会有。但系如果无线插电，其实10,000瓦嘅即系10,000嘅尿袋嘅话，实际上只系够充一次 iPhone 多少少。 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完美机械不存在。不过呢，这次呢，这类的手机充电呢，其实是躺枪啊，基本上唔关事嘅。因为呢，首先佢限制嘅係三个频道会比较放宽啦。咁原本 Max 系用緊三百几个kilohertz 嘅。咁问题就係佢呢三百几呢就唔喺佢个公共部嘅三段，佢喺低中高段都各自开放咗一个比较高频率嘅段。其实係讲緊如果你周围充斥住呢类型嘅装置，然后佢用一个冇限制佢用乜嘢嘅频率的话呢，会有干扰，甚至係造成危险，或者係你哋会干扰你其他无线传输嘅嘢。因为不过频率如果相似嘅话呢，佢干扰就会非常之大。所以佢 set 定咗喺呢三个频段，你用高中低有呢三个频段，一个已经叫足够用啦 ,80W, 老实讲无线插电 80W, 佢敢俾你你都唔敢用㗎，大佬辣着嘅真係。 你想炸咗间屋啦。 咁啊，所以咧呢个系一个，与其话系安全规范，不如话系一个等你大家唔好打交，因为其实有我哋不断会 set 定某啲嘢只能几多，譬如我哋大气电波传输要几多，WiFi 系几多，而家有 2.6 同埋 5G 啊嘛，你避免大家打交。2.6 其实已经打交打到黐筋嘅啦，所以点解我知 WiFi 啊 ，5G 嘅 WiFi 系会比较顺，就是、因为佢干扰比较少，一般嚟讲干扰比较少。如果你成屋都系 5G 频率嘅嘢，你行 5G 一样慢嘅。即系我而家讲紧唔系紧你手机嘅第五世代啊，我讲紧系五个 GHz 频率咯。一样嘅咋，你佢而家就尽量令到你唔会受到其他波嘅，因为佢 setting 设得好窄，其实频率范围啊系得几十个 kilohertz 范围跳动嘅啫，咁算系为唔为又做规定啦。咁 好嘅好消息嚟嘅一样嘢，因为真系好危险嘅。其实我觉得即系唔好讲三百几瓦发神经啦，就系、是、无线充电，其实你充咁高而家咁高速嘅话，你唔做限制嘅话咧，真系真系炸裤，尤其你知道，佢一次嘅几多尿袋，啲制作几人粗制滥做噶啦。 我就系讲紧，其实唔完全系咁啊，就系讲紧对未来啊。其实呢个系现在呢个嘢咧，就算你点样短打交咧，都问题唔大嘅，因为佢个电池有个范围其实好短噶咋。你谂都谂到，你拎开少少嘅，即刻差唔到噶啦嘛，已经系。现在呢刻冇问题啊，问题就系而家科技系发展紧，而家喺实验室噶啦，未出街啫，系电墙式。即系成个空间，你唔再需要一定要放低喺个线圈上面，你可以放喺更加远嘅地方度，佢都可以同你供电。咁就系佢会充斥住成个空间，甚至系公共空间。咁嘅情况之下，你咁嚟先。咁嘅情况之下，你咪会同其他嘢做干扰咯。原本就贴面先有效嘅，咁啊唔会干扰到其他嘢嘅。所以点解话现在 MagSafe 或者类似嘅物体都好啦，其实系躺枪嘅。呢个系为未来准备嘅，为未来做空间充电的时候去充电。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方面嘅新闻啦。其实空间充电现在已经有了，不过第一个功率好似得 0.1 几定系 0.0 几嘅啫，镬啊！而且佢个接收系好麻烦。总之我个损失，我唔记得系损失好大定系乜嘢。总之目前都只能系停留喺实验室可以做得出嚟，做得出嚟，但系冇实用性嘅，冇实用价值嘅一个程度。都仲要未计你咁样长时间将成个空间充满磁场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呢啲都要做实验㗎嘛。佢而家系为呢类嘢做准备，就唔系讲緊你而家你咩 safe 快一制呀、充电快一制呀会着，唔系讲緊呢啲嘢，系讲緊往后嘅干扰问题。 咁就呢个就睇下情况啦，因为我又唔会话所有中国决定嘢都反对嘅。咁我呢啲嘢要规范系好事嚟嘅。 最终要规范嘅， 一定要。 佢而家系只系行得快啲咁解啫，系咪一定要 set 定呢三个段咧？因为呢啲嘢咧，通常咧你 set 先嗰个就做咗行业兵进领，你做咗领头羊，咁你就有各种好处啦。你做咗制定标准嗰个啊。即系中国喺呢方面咧，就一有标准出嚟，你而家竟然有 5G 又好，你嗰啲嘢全部都系一有新标准可以出嚟嗰阵时，佢一定第一时间抢出嚟去尝试去推一个佢自己嘅标准噶嘛。咁呢个系讲紧呢样嘢，室内空间充电冇十年都放唔到出嚟。好啦，都系 iPhone 啦。 咁好啦，跟住咧就系追到啦，每年嘅九月啦，就 iPhone 发表会。咁就 之前嗰个系假噶，呢个先系真嘅。 依日见嘅，咁咧其实都几唔意外嘅。首先就 iPhone 咧。而其大部分要讲真啦，去到依个时间要知道嘅嘢，我都知道晒噶啦。首先就 iPhone 多咗两 mm， 就 6.9 寸最大，即系所有机都全部多两 mm， 差距多两 mm 其实真系好大，得好大嘅。咁咧， 但系呢个就唔使讲啦。跟住Apple Watch 第十代就据说就会再大啲，大到同埋 Apple Watch Ultra 差唔多 size。咁就啲人就话会唔会抢咗市场？咁我就觉得睇情况啦。因为 Apple 因为 Ultra 本身佢最大卖点就够硬净。我游水又好，上山跑乜都冇问题嘅，系坚系硬净嘅。就算只表嗰个壳，即系嗰个表个钛金属壳花咗，嗰个表面都冇花嘅。呢样其实系嘅，呢样嘢系最大卖点。跟住 肯定最大嘅卖点一定系 AI， 唔使讲。 AI 又你讲，因为佢而家加咗 RAM 啊，新机全部加 RAM 啊。因为旧机咧 ，iPhone 咧啲 RAM 唔够，咁新机全部加 RAM。 之前只有行最新 A17 Pro 嗰先行得喐啊嘛，咁佢但系而家去到下一代16嘅话，应该就系所有都可以行佢嘅所谓 AI。虽然而家呢一刻连个影都未有啦。 做测有人试过啦，即系鬼佬就咩？如果你用英文就得嘅，暂时就系支援英文，你要换英文界面同埋你喺美国个 account 先可以用到。 我呢个之前就预告咗噶啦吓，佢暂时系唔支援英文以外噶嘛。其实其他 AI 都系一开始都系首先支援英文嘅。 就会宣布会更新咗佢最入门嗰个 iPad， 即系最平嗰只，咁就更新嘅都系 U 啦。嗱，咁顺便唔争再讲埋啦，咁有啲 rumor 即系流传嘅，首先就系、是。11月开始就会将首先就是他会现在已经量产的了MacBook 和 MacBook Pro 就用 M4 chips， 然后11月就会推出一部更小部会比较会接近更加接近Apple TV 的 size 的Mac Mini， 就取消了USB Type A 的插头，就用就5个 Type C 插头，就三后两前，就用就而家就新M4 chips 咧就会早啲嘅，如果 M4 Pro chips 就11月迟少少，然后就系流传紧有应该都差唔多噶，因为系又系支援AI 啦，就系iPad mini 都会更新，就好似唔会有大改变，就纯粹就升级嘅啫，咁就呢个暂时收到嘅江湖传言，虽然我觉得以硬件嚟讲，呢啲已经唔系传言，系叫做咩流体口风出嚟噶啦。咁啊，任天堂发表就留翻下一 part 再讲。好，今个 part 到此为止，下个 part 再见，拜拜。 拜。